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5级，最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预计今天16点，本市大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可达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近日发布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测分析报告；东城明年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昨天浙江省金华市非营利性学科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确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流调溯源结果显示，武汉疫情后的40多起聚集性疫情都是境外输入造成的，因此防疫需要在外防输入上下更大功夫。吴良友说，如何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这是我国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历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协会近日发布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测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APP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7类隐蔽问题仍然需要紧盯不放。据介绍， APP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有7种情形：一是敏感权限声明超出必要范围；二是权限索取超出必要范围；三是收集数据的敏感性超出必要范围；四是收集数据的具体内容超出必要范围；五是收集方式超出必要范围；六是收集频率超出必要范围；七是收集场景超出必要范围。东城区人代会今天上午举办主题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明年东城将保障学前普惠学位供给，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你好霍月。 主持人你好。 那未来东城区在改善民生方面有哪些计划呢？ 那么在教育方面呢，东城区作为全市首批义务教育学校干部教师交流轮岗试点区之一呢，明年1月呢将启动第二轮的干部教师交流轮岗。那么同时呢，保障学前普惠学位供给，扩充义务教育学位是2000个，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科技馆的改扩建项目。那么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方面呢，深化国家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创建工作，来开展20场健康东城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实施体育场馆智能化改造，培养2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在就业方面呢，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那么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以上。那么在维护人民健康安全上呢，明年东城区将推动第6医院门诊楼、普仁医院病房楼改造，加快和平医院等智慧医院建设，启动区急救中心站的建设，院前急救呼叫满足率达到97%以上。那么同时呢，还启动东直门北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实现安定门交道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那么在维护城市运行安全上呢，建成鲜鱼口消防救助站；食品安全上是推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实现33大类食品抽检监测的全覆盖。此外呢，明年东城区还将完成1000套公租房配租，2289套共有产权房的配售，建设养老家庭照护床位1200张，增加养老护理人员是200名，来推广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模式，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主要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霍月的介绍，再见。 再见。